寂寞。

心撕碎，彷徨的脚步我不醉不归，朦胧的细雨有朦胧的美，就再来一杯痛苦的灯。

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Metropolitan。 几何，春去春回。

一个公司里的张小姐和王小姐素来不和。有一天，张小姐忍无可忍地对另一个同事李先生说：你去告诉王小姐，我真受不了她了，请她改改她的坏脾气，否则没有人会愿意理她的。李先生说：好，我会处理此事的。以后张小姐遇到王小姐时，王小姐果然和气又有礼貌，与此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。张小姐向李先生表示谢意，并且好奇地问：你说话时到底施了什么魔法呀？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力。李先生说：我可没将你的原话告诉他，我只是对他说，有好多人称赞你，尤其是张小姐，说你又温柔又善良，如果你脾气好点的话，人缘就会更好了。在人际交往过程中，给人一个如果会是一件不错的礼物。如果后面是对他人的宽容与接纳，如果后面是对他人的认同与尊敬，他以爱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，他以善良作为自己的根据地，与人为善的赞美与巴结讨好曲意奉迎有着天壤之别。那些包藏祸心的献媚，不是邪恶的利用，就是世俗的敷衍。简单生活格言：很多时候批评与指责只会增加彼此的怨恨和不满，给人际交往的链条增添阻隔与对抗。给人一个如果，既是善意的提醒，又是涂在这条链条上的润滑油，促使链条顺畅而欢快地运行。 相约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人间，富贵如云烟，沧海一片桑田，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。每当想到明天，每次回首从前，总是让人感慨万千，止不住的思念，换不回的改变，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，爱的世界里好似神仙。我们相约今天，一起笑看冷暖人间，富贵如云烟，沧海一片桑田，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。每当想到明天，每次回首从前，总是让人感慨万千，止不住的思念，换不回的改变，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

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 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舍不得挥挥手， 出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

所以容易烦躁。 医生，那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改变呢？ 当前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生活的节奏总是无意间快了半拍，那种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闲适，和明然物作，万籁有声的超然于物外的心境，便难得一见了。采取冥想养生的方法，无疑是一个让心静下来的不错选择。冥想养生有诸多好处，首先可增强免疫功能。有检测表明，冥想者冷静沉思的心绪状态，使他们在注射流感疫苗后，流感抗体大大增加。其次是抵抗疾病，人在冥想时，心�跳平均每分钟能降低3次，并能降低氧气消耗。再次是缓解压力，有研究发现，冥想者的脑电波更为平和，对紧张性刺激没有亢奋的反应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能长期控制这种反应，健康状态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善。养生小贴士：冥想好处多，修身又养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冥想有别于瞎想，更不是苦想。在冥想过程中，要有意识地引导自己向积极的、阳光的事物去想象，这样才会越想越健康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

住。其实心很软，就是爱装酷。衣服穿得有点土，他说很舒服。勇敢说好的腿脚都我。为什么大珍珠这么让我吃苦？ To the Metropolitan. Thank you. 声不断，陪你看电影哭完，心里想爱好难，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。你说浪漫和贫富无关，是心 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看看 种念头。其实我很想飞，可是找不到一片天。我想喝一杯，只是我没有胆量醉。其实我真的美，为什么没有人发现？我好想找人陪，连人都看不见，连人都看不见。 转转又转转，让木屑墙灰不再乱飞。不知道是谁说过，每个男人在心目中都有整整的一面墙，上面挂着各种工具。别想歪了，我要说的是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要推荐的这款电钻吸尘器了。平常咱们用的家用电钻，每次开钻总是搞得到处是灰，而这款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它相当于是一个附加的把手，把它套在电钻前端就能开始使用了。然后这把手自带一个喇叭口的吸尘套，使用的时候电钻的钻头穿过这吸尘套，作用于要钻孔的目标上，然后电钻本身会带动把手中的涡轮旋转产生吸力，再把吸尘套中因为钻孔而产生的灰尘全部吸到把手下部的空舱中，这样钻孔结束的时候只需要将把手中的灰尘倒入垃圾桶就行了，其他地方比如墙面比如墙角就不会再有灰尘咯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只是意外你能遇到，希望那真情的祈祷，我知道失去你的爱会很糟糕。 天空越大星星越小，快乐要到哪里找？世界很大我们很小，让我当你的依靠。 在爱情里的我们没有争吵，只有拥抱。在爱情里的我们